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7月31号 My Radio 和澳楼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其实呢这个节目是一个第三个 part 来的，我们之前的节目就有 part 1和 part 2。如果未听就可以回去听回。我们今天就是继续讲以色列样、嗯、我们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面就是解释啦，就是在以色列嘅人裏邊咧嚇，點解佢哋係即係覺得呢個地方係屬於佢嘅咧？咁樣咁基本上原因就係咩咧？就因為咧喺聖經裏邊咧，神係話咗俾佢聽係佢嘅，咁亦都係喺歷史裏邊發生好多事咧，亦都係證明呢一樣嘢嘅。同埋我哋都係講咗啲咩咧？就係、是、有好多人咧覺得基督教徒咧係好支持以色列人或者係猶太人嘅同一種人嚟嘅嚇。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睇法咧，其實係即係唔係完全嘅， 因為太過偏幫咗一邊啊嘛。 啲人覺得咁樣啦嚇，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咧，喺以色列人同埋基督教徒嘅2000年歷史裏邊咧，殺猶太人殺得最多嘅咧就係基督教徒，尤其是係馬丁路德嘅煽動嘅言語咧，就係直接導致希特拉殺咁多猶太人嘅咁樣樣嚇。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好多西方國家，尤其是即係基督教徒係對於以色列嘅支持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因為即係曾經係有好多罪啊基督教嚇。咁所以而家矯枉過正啊，定係咩都好啦。咁但係總之咧基督教徒咧係欠以色列人好多好多人命咁樣樣。咁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咩呢？就係因为呢以色列人呢，佢哋係或者犹太人呢，佢哋嗰个民族呢係好强悍，佢哋係唔肯埋堆。咁所以当天主教喺罗马即係崛起嗰陣时候呢，佢哋唔肯同天主教埋堆。基督教under马丁路德复兴嗰陣时候佢哋又唔肯。伊斯兰教徒话叫佢 join 佢哋，佢系又唔肯。所以喺欧洲呢个地方咧，其实即系三个大教咧喺2000年里边咧，真系都系即系好憎佢哋，同埋同佢哋系唔啱雅嘅咁样样吓。咁我哋咧上次亦都系讲到咧当罗马人离开咗呢个叫耶路撒冷，即系而家以色列呢个地方。嗰陣時候咧就是、一個新嘅王國啦，就係、是、呢個土耳其王國啦。咁、但係之後咧呢、這個土耳其王國咧亦都係滅亡咗，咁就係俾英國人咧就係、是、統治咗一個叫做巴勒斯坦嘅範圍嘅地方嘅咁樣嚇。咁呢個巴勒斯坦嘅範圍咧就係、是、包括現今嘅約旦同埋而家成個以色列成個範圍嘅嚇。咁本身咧，成個地方咧就係諗住俾以色列人嘅啦。咁、但係因為咧，同啲阿拉伯人傾嗰陣時候咧，就傾下咧，就將78% 咧就係撥咗去俾呢個約旦王國嚟到做佢嗰個國家嘅。咁樣就剩翻少少28% 咧，就變成而家嗰個以色列啦。咁樣樣嚇。咁之前亦都係講到咧，即係英國人開始係統領呢個地方嗰陣時候咧。猶太人咧就再次可以喺呢一個地方嗰度買地嘅，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就係走咗去買地啦咁樣樣，咁亦都係將一個本身荒廢嘅地方咧就係、是、變成可以住得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聖經嘅預言嚟嘅，因為本身係荒廢得好犀利嘅，係甚至係荒廢到咧嗰、那個 即係樓都起唔到一間咁樣。 荷蘭嗰個總理去到見到，哇！呢笪地方搞成咁样啊！咁佢就话其实犹太人嚟到咧系浪费时间，只有神先至可以将呢个地方扭转。咁、今日咧，我哋见到以色列咧就真系有扭转到。咁到底系神推鬼勇，定系以色列人嘅神系坚抽嘅咧？咁样样，咁呢个咧就即系俾大家即系自己可以研究一下啦。咁样样，虽然当时这个英国啦，佢就系统领咗呢个以色列嗰个地方啦，咁但系咧佢即系 in the long term 咧，即系都系想即系让俾犹太人嘅咁样样吓。头先咧就讲咗有78% 咧就拨咗俾约旦啦，咁而家咧所以当喺嗰阵时候一讲倾关于以色列咧，就系讲翻而家嗰个 part 啦，即系剩翻即系28% 嗰个 part 啦，咁样样。咁英国人咧就谂住帮佢立国嘅，咁但系佢知道又有所谓嘅巴勒斯坦人咧，即系住喺嗰度嘅，其实唔系巴勒斯坦人，系嗰啲系阿拉伯人嚟，即系嗰度又有阿拉伯人，又有犹太人。咁、我哋谂住咧就系、是、做一个国家咧，就系、是、即系大家可以一齐。并存嘅咁样样，一个大家一齐并存嘅国家，咁佢就英国咧就谂住帮佢立宪，就谂住做一个国家，咁呢个国家咧系有宗教自由、集会自由， 同埋言論自由嚇，咩 自由都有嘅，因為佢始終都係英國人啊嘛，係咪？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對住喺呢一個範圍嘅阿拉伯人咧係好好嘅，因為喺呢個土耳其王國以下咧，佢哋從來咧係冇一啲咁先進嘅自由嘅咁樣嚇。咁但係呢班阿拉伯人咧，佢哋有咗呢個言論自由咧，佢就即刻使用啦，就 take advantage 啦咁樣。咁於佢就話。哦，咁样样啊，咁我哋唔俾犹太人入嚟啦，咁样样，因为佢有言论自由啊嘛，咁佢话唔俾犹太人入嚟啦，咁样样。咁喺呢个巴黎嗰个和平会议嗰度咧，啊有几和平咧？咁啲巴勒斯坦人咧就话呢一个地方咧系唔会接受犹太人，如果有犹太人入到嚟，我哋会将佢推落海。咁当时呢、這个即系住喺耶路撒冷嘅呢个巴勒斯坦嘅领袖叫做 Arif Djani 咧 ，Arif Djani 咧，佢就话咧就冇可能可以同犹太人并存嘅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如果呢一个当时未有联合国啦，但系嗰个叫做 League of Nations 啊，佢就话如果呢个 League of Nations 系唔听我哋讲咧，呢、這、一个国家咧系会血流成河咁样样。咁最后咧就真系咁样样啦，即系有好多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就去住啦咁样样。咁佢就系即系俾呢啲人打嘅，咁其实双方咧即系都有一啲嘅殴打啊，同埋即系大家不和嘅情况嘅。咁其实咧，哇，即系英国佬揸住呢一笪地，咁佢就好拗啦，就已经哇，即系搞成咁啊，咁样样。即系因为尤其是嗰班阿拉伯人，佢以为好容易可以即系令到佢哋开心啊。佢话嗱，即系本身呢笪地咁大嘅，我已经拨咗78% 俾阿拉伯人啦。咁跟住而家 开心好心足噶， 系咯。但系而家佢咁样仲唔制添？咁到底点搞先好咧？咁佢哋先知道麻烦。咁所以英国咧就开咗一个叫 Peel Commission 啊，即系有一个人叫 Peel。呢、这个系个名啊 ，Peel 啊，咁佢就开咗个委员会叫 Peel Commission。咁当时系1936年啊，1936年，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啦，咁样吓。当时咧，英国人咧，即系我头先话啦，其实英国人咧，即系你唔好以为佢哋对以色列人好好啊，其实系对佢麻麻地嘅啫吓，咁样样。佢哋咧就研究即系呢笪地点样瓜分咧，即系点样可以将佢分成，即系一个大家都双赢嘅局面咧，咁样样。咁佢哋咧就最后咧就出咗一个咁嘅 recommendation 啦，即系建议啦。个建议咧就系而家我哋见到以色列嘅即系剩翻28% 嘅呢一笪地咧，喺呢28% 里边咧，即系呢一笪细细，即系呢笪比较细咗嘅地咧，80% 俾巴勒斯坦人，20% 俾犹太人， 即系再喺呢个咁细笪地再分八成， 系啦， 俾巴勒斯坦 人已经细咗啦，再分八二，八俾巴勒斯坦人，二俾犹太人， 系 咁Ivy 俾你系犹太人，你制唔制？ 梗唔制啦， 佢哋制，佢哋制， 咁即系其实基本上连。企都冇定企噶咯， 系啦，你讲得好啊，因为咧，当时呢、這个以色列嗰个代表啊，佢讲呢句说话嘅，呢、這个叫 Weizmann 啊 ，VIETZMAN， 大家可以查下啦。佢就话，就算呢个以色列嘅国家细到好似张台布咁细，我都会接受。 哦， 点解佢接受呢？因为当时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嗰阵时候希特拉已经系讲明咧，就要杀犹太人，咁所以当时佢系超级 desperate 啊，即系我唔理啦，我要救犹太人，即系建国啊、立国啊呢啲迟啲先讲，你俾个地方我先，我要有一个安全嘅地方， 即系有个容身之所， 犹太人可以 escape 啊咁样样。咁但系咧，代表巴勒斯，即系头先话俾80% 啦， 系啊， 你系巴勒斯坦，你制唔制啊？俾80%。 我个人就唔好贪心，所以我会制 你会制啦，所以呢个咧就系要睇佢嗰个目标系咩啦。如果佢嗰个目标系并存嘅，80%梗系制啦。但系如果佢个目标系我唔想见到以色列人，我最憎犹太人嘅，根本就要全部杀晒佢哋。咁你就算剩翻1% 俾犹太人都唔制啊，系咪先？咁所以咧，结果咧佢就真系唔制嘅。咁呢个奥血沙尼咧，佢仲拖长时间添。咁最后咧，呢个奥血沙尼咧，佢系巴勒斯坦嘅代表嚟嘅。佢最后咧就系去咗德国做希特拉嘅食客咁样样。就系因为佢咧就系杀得更加多百万嗰个犹太人添。咁所以你见到佢呢一个代表巴勒斯坦嘅，即系。点解要拖延时间啊？同埋点解死都唔倾掂啊？同埋点都唔肯啊？因为如果佢接受咗嘅，咁佢咪杀唔到咁多犹太人咯？就系因为佢想杀晒啲犹太人，佢同埋希特拉嗰个目标咧，根本就系 根本就是一致的。 即是总之其实呢占不占地或者占不占人家以色列的地都好，总之呢他那个终极的目标呢就要杀杀所有的犹太人。 他就是想去死咯，他真的想灭人族咯咁样。那你就不要以为呢真的当时英国人呢就好好，因为英国人他自己都有份呢是拖延时间和搞事的咁样。咁当时呢亦都是有很多犹太人呢他们就想走佬，就走去即是当时那个巴勒斯坦那个地点啦咁样。咁但是就是英国人呢就说有没有 passport 啊，没有 passport 啊，不得喎，翻德国啦咁样。咁就是因为这个英国的政策呢就是累死好多以色列人犹太人嘅咁样。咁你要知道呢其实呢个憎恨犹太人嘅政策呢已经係喺西方国家存在咗2000年㗎啦。咁所以就算话即係当时嗰、那个即係丘吉尔呀或者係当时嘅总理呀各样，即係就算佢哋係支持犹太人呀，咁但係喺个政府嘅政制里面呢即係转弯都冇转得咁快，佢哋根本英国人底里就唔鍾意犹太人。其实今日你仲係见到好多反犹太人嘅情况喺度㗎。咁所以当时英国呢佢就真係就好唔啱嘅咁样。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喺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死咗好多犹太人啦。咁过咗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咁呢个 League of Nations 就收咗皮啦，咁我哋就有呢个新嘅联合国啦。咁联合国成立咗陣时候呢，英国呢就话呢笪地我唔搞啦，俾联合国搞啦，即係因为边个掂亲边个死呀，你话系咪先。咁呢联合国呢佢就又开多咗一个委员会，咁呢个委员会呢佢就 suggest 就咁样嘅，佢就好啦，我哋而家呢个即係以色列唔系以色列，当时巴勒斯坦呢一个地方呢，我哋就将佢分啦，就50-50，以色列人咧，即系犹太人咧，就占50%，咁巴勒斯坦人咧就要另外50%，咁好合理啊，系咪？ 系啊， 吓咁，但系我哋见到嗰个历史，我哋其实都可以沙盘推演到啲巴勒斯坦人制唔制咧？ 梗唔制啦， 唔制，佢八成都唔制，而家俾五成你制咁样样，梗系唔制啦，咁样样。 咁好明显咧，佢哋就唔系想净系要去嗰细细笪地啦，咁佢嘅想全部要晒啦。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当时联合国划嗰 50-50 咧，以色列咧佢攞去反应啦，系咪？即系喂，当时佢20%佢都制啊，佢而家有50%佢攞去反应啦，都唔知几开心啊。咁所以佢好，1948年咧呢一个嘅5月14日就即刻建国啦，咁样系啦。咁巴勒斯坦人当时咧，佢亦都系可以即系姊妹情深 twins 嘅一半一半，就大家一齐当日系啦，5月14日大家开开心心立国啦，咁样。咁但系好明显。他的思维是不是这样呢？ 完全不 是。当然不是啦，这样。其实呢巴勒斯坦当时呢基本上他们是 reject 了联合国划给他看的边界的。 即从来都没有拿过，也都没有收过，也都没有答应过任何东 西。是啦，那为什么他们当时一定要 reject 呢？这样。因为这个呢就是跟当时的政治是有关系的。如果联合国是划了 50-50 给你的，一半给以色列，一半给巴勒斯坦，大家呢揸住，那就不要争了，这样。是不是？那如果之后巴勒斯坦打以色列的，讲唔讲得通先？ 讲唔通咯， 因为佢当时已经系 agree 咗话，大家一起攞一半，大家开开心心算啦，咁样样啊嘛，系咪？咁但系如果巴勒斯坦话黐线嘅，联合国你俾50-50我，你俾我啊，即系咁样样咯，系咪？我要晒咁样样，即系好似喺白面包青天咁样，我要晒，即系佢哋要咁样啊，佢哋要晒啊嘛。咁所以咧，当时巴勒斯坦系冇可能可以接受嗰 50% 嘅咁样样。 系 咁，但系联合国又划咗50%俾以色列，点样样咧？咁所以之后咧，佢就勾结外国势力，咁你就揾埋埃及啊、利比亚、叙利亚、约旦啊呢一堆咧。 阿拉伯国家 系啦，阿拉伯国家咁跟住就一齐咧，咁多个国家就联手咧，就系打以色列嘅咁样样。即系如果你系赌钱嘅去澳洲嘅 TAB 嚟到，即系落注嘅咧，嗱你会落边个注啊，大佬？以色列一个细细嘅国家，第一日建国啫，咁又冇自己一个好完善嘅军队啊，咁样样政府就。政府有好多嘢都未 set up 好添啦，大佬直情系咪？咁当时咧嗰啲军队啊咁样样，以色列对即系咁多个阿拉伯军队咧嗰个 系 一个比例咧，系100-1啊，即系有100个阿拉伯军队就有1个以色列嘅军队啊，咁样。喂，大佬咁嘅款点打啊？真系唔使讲啦，系咪啊？咁样样。咁所以当你系巴勒斯坦人嘅，即系如果你喺1948年睇呢件嘢，你点会睇好以色列啊？即系你话主要傻嘅，我使乜同你倾？我使乜同联合国倾啊？我使乜同联合国攞嗰50% 黑球嗰笪地翻嚟啊？根本就唔使，唔紧要，以色列咪立国咯。我俾你立国一日，咁跟住听日咧，我就拖马去怼冧你。即系嗰阵时候佢系咁样啊嘛。喂，咁呢个喺政治上又好 make sense 噶，即系俾你都咁做啦，即系俾我都咁样做啦。我使乜 agree 你联合国啊？咁所以当时咧，巴勒斯坦咧。 佢咧就係完全冇接受過，係啦，聯合國俾佢嗰50% 嘅咁樣。咁當時以色列所立國嗰個範圍咧，只不過係聯合國俾以色列嗰50% 嘅啫，咁樣。咁所以以色列當時係冇話咧，我要攞多啲咯，巴勒斯坦語言俾都俾曬我，即係當時佢冇咁樣嘅嚇。佢只不過係話聯合國劃幾多俾我，我好開心噶啦。我有咁多就已經係 very happy with it 噶啦，我已經心足噶啦咁樣嚇。咁但係之後咧就exactly 啦，就係喺呢個5月15日咧，即係佢建國第一日嘅之後嗰一日咧嘅翌日咧嚇。咁就成班軍隊咧就一齊去打以色列啦。當時咧這個埃及嘅即係元首咧，佢仲即係誇言咁樣添。佢就話呢一個係一個咩行動咧？佢就話呢一個係一個滅族嘅行動，extermination， 同埋呢一個咧將會係一個 momentous massacre，一個偉大嘅大屠殺。咁我就頭先咁樣講啦，因為軍隊係100-1啊嘛，咁佢亦都係公然話會將呢一個以色列咧就係推落海嘅， 鏟平曬。 係啦，咁嗱呢一個咧又係即係歷史非常之奇怪嘢啦。咁樣咁亦都係因為見到呢一件事咧，係有好多人就即係覺得。以色列是真的有神庇佑，即我很公平，即通常是基督教就说神祝福的，我现在很 balance，被神庇佑這樣，因为没可能赢的，基本上即全世界是没有人看好以色列的，我估不到，以色列呢佢係打贏咗嘅咁樣樣，咁咧佢係攞咗當時本身想劃俾巴勒斯坦嘅地嘅咁樣樣，即係本身聯合國劃咗50% 俾佢啦，係咪？咁跟住之後咧，佢再攞多40%，咁但係巴勒斯坦一開始有冇要到啊？ 冇。 冇，咁所以咧，當時以色列所謂嘅佔領所謂嘅佔領嘅地咧，係一個空白嘅地嚟嘅，係冇一個國家統治嘅地方嚟嘅嚇，係空白嘅， 從來都冇國家 agree 去統治過。 冇錯啦，因為本身咧係聯合國諗住係送俾巴勒斯坦嘅，佢哋唔要。再之前咧就係英國人咧諗住送俾以色列嘅咁樣，咁跟住再之前咧就係呢個土耳其共和國咁樣，咁所以呢笪地咧係從來冇話搶過邊啲人嘅地嘅，就算係搶嘅咧都係一啲空白嘅地啫，咁當時係邊個統領㗎？係聯合國啊嘛，咁聯合國又冇話攞翻嘅，咁啊真係冇攞過人啲地咯。同埋最緊要係咩？就係當時巴勒斯坦佢哋唔要嗰笪地啊嘛，嗱，但係佢嗰一注係係真係應該咁樣落嘅喎，咁樣樣嚇，因為佢100-1啊嘛，係咪？咁即係你去賭場，你去賭場，咁你玩個輪盤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買1-99，即係佢有100個 number， 我買1-99，全部抌落去，咁我點知你開100嘅啫？係咪？咁就開咗100。喂，咁啊点啊？咁你输晒咯，咁样系咪？嗱，咁但系咧，正所谓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烧。巴勒斯坦未掠过，咁点解咧？嗱，佢首先咧，就唔会去翻联合国或者同翻以色列话，对唔住啊，我知错啦，你俾翻嗰50%我啦，我以后会心足噶啦。 谂都唔会咁谂， 佢唔会咁 样讲出口， 因为佢哋又系有啲宗教背景嘅人，佢哋唔会 negotiate 嘅，即系唔需要同你谈判啊，咁样。咁所以当时咧，佢哋亦都系信阿拉真神咧，系会保佑佢哋嘅，咁样。即係佢只不過覺得誒呢一個少少挫敗嚟嘅啫，就冇乜所謂嘅咁樣。咁點解咧？因為之後可以打翻佢噶嘛，嚇！即係我今日打唔到嘅， 一次唔得咪兩次，兩次唔得咪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打唔到啊！你以色列一個即係一粒鼻屎咁細粒嘅國家，加上俾22回教國家即係包圍啊嚇！咁我有乜理由打唔到你咧？咁樣樣咁，所以當時咧即係巴勒斯坦人咧，亦都係等住有一日咧係可以即係打翻呢一個嘅地方翻嚟嘅咁樣樣係啦，即係同埋都係冇可能。因为冇可能话输打赢要啊，喂，即系一开始佢勾结外国势力，即系揾晒咁多唔同嘅国家，就话好以色列，我而家就打你，咁跟住之后咧，喂打唔成，仲俾人 push back 添，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咁啊，对唔住啊，大佬，你俾翻笪地，真系冇理由咁样样噶嘛，咁即系你输咗又要翻联合国俾你嘅一半，你赢咗就真系将以色列推落海啊，喂，咁边个讲得通咧？系咪？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之后咧，亦都系再有多幾場戰爭嘅，因為咧佢哋係唔信打唔贏呢一個以色列呢個鼻屎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喺呢一個頭先我講嗰1948年嗰個戰爭咧嚇，即係約旦咧亦都係攞咗同埋統領咗，即係而家叫做西岸 West Bank 呢一個地方嘅咁樣樣。咁所以如果你係話即係以色列人係佔領咗巴勒斯坦人嘅地嘅咧，咁其實約旦佢都有佔領到巴勒斯坦嘅地喎。咁但係我唔見你講咯，咁樣樣即係唔見即係街外有啲 矛頭冇指去約旦嗰度。 係啦，咁樣樣。咁之後就過咗幾年啦，去到1956年咧，咁樣樣埃及咧真係有聯軍咧就今次係聯蘇聯添，蘇聯啊嗰陣時候蘇聯都唔知幾巴閉啊。1956年美國同埋蘇聯邊個？ 係勁啲嘅，都未知道啊嗰陣時候。所以你諗下，當時埃及係聯蘇聯嚟到打以色列，當時係幾大鑊？咁但係以色列都唔輸，嗰粒鼻屎都唔冇輸到。 都依然喺度。 係啦，咁甚至咧係以色列咧再攞埋嗰個加沙地帶添，因為本身係埃及噶嘛，但係而家攞埋你個加沙。係咁樣樣，咁你賴唔到人嘅，又係你自己撩是鬥非，先撩者賤咁樣。嗱，每一次咧。以色列從來冇，即係喺呢個歷史裏邊咧，以色列從來冇自己發動過戰爭嘅。佢因為點解咧？其實呢個好明顯，你睇翻歷史就知道佢唔係一個會發動戰爭嘅國家，因為佢只不過係想開開心心住喺呢個國家度啫。 佢只需要係和平。 係啦，咁但係佢側邊嗰啲國家，佢係要將以色列推落海啊。咁所以邊個會發動戰爭啊？好明顯地，即係所以點解認識歷史係咁重要咧？嚇，即係如果今日有人話俾我聽嘅，喂，以色列今日發動戰爭，咁我即刻喺個腦嗰度去打個 question。我唔系唔信呢样嘢，咁但系个问题，我点解以色列会咁样做咧？即系呢个唔似，呢个系 out of character， 呢个系，因为佢只系想平平安安住喺自己个地方啫，咁样样。咁但系如果相反地，咦唔系，今日埃及或者叙利亚咧就系拖马揾军队咧就系嚟打以色列，咦咁呢个就 make sense 啦，因为佢哋就系想将以色列推落海啊嘛，佢哋就系啦咁样样。好嗱，咁嗰阵时候即系埃及咧就输咗第二次啦，加沙地带咧就冇埋咁样样，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到咧呢一个嘅1967年啦。嗱，咁1967年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因为咧呢一个就系非常之出名嘅六日战争咁样样吓。嗱，咁当时咧又系第三次咧埃及咧就系发动战争啦，谂住玩嘢啦咁样样吓。咁佢哋咧就话呢一个。軍事的目標就是要徹底毀滅以色列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要使它在這個地圖上消失 即是連根拔起 是啦其實在地球上消失我都順帶一句就不是太過難的樣因為如果你是看一些中東國家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國家的地圖它那個以色列的位置它真的沒有以色列的它是寫巴勒斯坦的樣樣所以其實它有一半的 objective 已經 reach 了所以這個是它應該值得喜慶的樣但是真由此可見它們那個目标咧又系非常明确，佢哋要杀晒啲以色列人，佢要将犹太人推落海。嗱、咁今次咧，佢哋咧就即系又系联同阿叙利亚同埋利比亚就即系就一齐打嘅咁样样。咁喺呢一个战争嗰度咧，呢、這个六日战争嗰度咧，呢几个国家咧就冚唪惨败。系啦，佢有好多時間準備，有廿幾年嚟到準備噶，咁但係都照慘敗。咁今次咧，即係喺呢個仗裏邊咧，以色列從來冇攞過咁多地，今次咧就攞咗好多啦，咁樣樣。佢哋就攞咗啲咩咧？佢哋就攞咗埃及嘅西乃地嘅呢個嘅沙漠咁樣樣。咁你可能話：，沙漠有啲咩巴閉啊？咁樣樣，呢、這個沙漠係非常之巴閉，因為呢個沙漠咧係有好多油田嘅咁樣樣。咁佢有幾多油田咧？就係、是、咧，即係現今嘅埃及啊嚇，有75%嘅電力咧都係來自呢一啲油田嚟做燃料嘅。所以哇，呢、這、一個係一個。真係好大嘅好大嘅得著啦咁樣。咁另外呢佢又即係得到呢、這個西岸啦即係呢個 West Bank 嘅即係之前約旦係打返嚟嗰堆呢即係佢哋都係如果你覺得以色列佔領佢哋都係佔領㗎佢佔領咗聯合國嗰堆地㗎咁而家呢佢就攞返啦咁樣即係唔係攞返嘅即係以色列就攞咗就攞咗呢一笪地嘅咁樣。咁跟住另外咧就攞咗敍利亞呢一個嘅高蘭高地嘅Golan Heights咁樣，咁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咧喺嗰個雪山嗰度咧係有好多水咧就會就咁流落海嘅咁樣，咁跟住佢哋就將即係嗰啲雪咧就係引入去以色列，咁所以今日以色列你見到咁多花草樹木咧，真係好多都係真係多得呢一笪地嘅， 有充足嘅水源 係啦。嗱咁所以真係喺呢一個人哋撩是鬥非嘅戰爭裏邊，以色列應唔應該俾翻啲地人咧？咁樣樣 唔應該咯。 咁呢一个咧就俾大家定断下啦，呢个就咁我唔知啊，可能你觉得以色列佢唔配得呢啲地嘅，佢点都唔应该有多啲地噶啦。咁如果你嗰、那个即系观点系咁咧，咁以色列咪俾翻人咯，咁样样。咁但系即系我都顺带一句就系咩咧，就系、是、但系打仗系咁样噶，咁你有冇理由叫中国俾翻即系成个大陆台湾咧？喂，你就算系几中意台湾，你呢一个讲法都讲唔通啦，系咪啊？你。即係我相信有好多人係好中意台灣，因為台灣有民主啊咁樣。咁但係你試下走出嚟，咁跟住用一個歷史或者政治嘅觀點嚟到講，唔係、哦，即係當年共產黨打呢一個中國大陸翻嚟係唔啱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咧就係俾翻台灣、哦、或者俾翻國民黨咁、哦、樣。有冇人會咁樣講嘢？ 唔会咯， 即系起码我从来冇听过啦吓。咁但系咧，嗱，如果嗱，即系我都劝奉大家啦，如果有任何人咧系觉得应该以色列咧系归还呢一啲地嘅咧，就系俾翻佢侧边嗰啲国家咁样咧，嗱。 不可以亂搬龍門，同時呢亦都是要要求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就將呢一個大陸呢一塊地呢就全部俾返台灣嘅。就照計應該是咁嘅，因為如果你根據呢一個咁嘅常 理， 係啦咁樣樣，係啦，咁所以當時呢一個六七戰爭咧，即係我自己小弟就覺得咧，即係以色列攞咁多地翻嚟咧，就合情合理嘅咁樣樣。因為首先唔係佢哋發動戰爭，係人哋話要打佢哋嘅，要滅佢哋族嘅，要毀滅佢哋嘅，喺地圖上面消失嘅。哇！咁但係最後佢哋俾人打到落花流水喎，咁樣樣。咁而家人哋以色列攞咗你啲地嘅。喂，抵即系呢啲叫抵你死咯，呢叫做系咪先咁样样？咁同埋另外就系咩咧？喺呢一个六日战争嗰度咧，即系嗱呢个又系唔系话要你信啦吓咁样？咁但系咧系有好多即系有记录到同埋有记载到咧好多嘅一啲嘅即系嘅神迹嘅咁样样吓。咁其中有边啲神迹咧？咁样样咁就系话咧，有一次有一个士兵咧，就系俾一啲嘅即系以色列嘅士兵咧，就俾一啲嘅埃及嘅士兵就捉咗咁样，咁就谂住咧处决佢噶啦。咁就正正喺掹鸡之前咧，佢哋咧就见到喺山上面有千军万马就跑落嚟，咁然之后佢就吓到脚软，咁然即刻跑咗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人哋问翻佢发生啲咩事啊？佢哇千军万马大佬，咁跟住佢话喂冇，从来冇啲咁嘅嘢，冇见到咁样样吓。咁呢一个。好多即系无论信犹太教或者基督教嘅人咧，就话哦，即系呢一个好明显系有天使嘅出现啦咁样。亦都有另外一次咧，就系埃及嘅军队啦咁样样。咁咧佢当时冇打一枪都冇开过咧，就即刻冚烂投降啦咁样样。咁又问佢点解咧，佢又见到千军万马。咁再有一次咧，就系又系埃及兵咧，佢差唔多咧就系去到呢一个以色列嘅南部嘅边境嗰度啦咁样。咁佢系谂住入去啦，咁跟住咧佢就见到咧，好似一大只手就升起，咁跟住就阻止佢，咁跟住佢又吓到即系吓到濑尿，咁跟住就走咗。好似如来。 如来佛祖， 系如来佛祖升起只手咁样，即系揿住呢一个马骝精咁样样，即系又类似咁样样嘅。咁所以即系呢个未必系基督教嘢嚟嘅，即系可能系佛教嘢嚟咧，系咪？即系如来佛祖只手啊嘛，系咪？你点知系咪啫咁样样？咁所以当时咧系见到好多嘅神迹嘅咁样。咁尤其是咧，即系当时喺西岸嗰个位咧，因为耶路撒冷即系当时都喺嗰度啦，咁样样。咁当时以色列兵咧攻到呢一笪地嗰阵时候咧，佢见到哇耶路撒冷城系一个人都冇嘅咁样样。咁就好奇怪啦，即係一个咁重要嘅地方应该係有好多军队驻守㗎嘛。咁但係呢佢哋就一个人都见唔到喎咁样。咁当时呢佢都驚有呢一个孙子兵法嘅空城计咁样。啊咪有啲咩搞呢咁样。 一入到去跟住成万箭咁样穿。 係啦咁就大镬啦係咪。或者四围都係即係收咗好多炸弹啦。哦咁原来唔係喎咁样。一入咗去就哦。搞掂咁样，咁就唔知点解，即系即系喺约旦啊嗰啲军队啊，即系唔知点解佢哋走咗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当时佢哋就唔在场嘅咁样。咁所以喺呢一个六七嘅战争里边咧，即系对以色列嚟讲呢个系个大胜嚟嘅，系对系对佢哋咧。即系呢一个国家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样样，系啦。咁同咁，但系其实呢件事佢自己都系好奇迹下噶，即系你咁多个国家咁多次想打佢，都打唔赢，仲输到落花流水添咁样。咁点解咧？咁样样。系啦，当然啦，呢几个国家嗰、那个即系梦想就系要摧毁以色列咧，就唔成功嘅。好啦，咁打完呢一个1967年嘅仗之后咧，咁呢几个阿拉伯嘅国家咧，佢哋就去咗苏丹嗰度咧，就开咗会。咁佢哋咧就发出一个声明嘅，呢个声明咧就叫做 The Three No's 啊，即系三个 No 啊。咁呢三个 No 就系咩咧？第一个 No 就系 No recognition， 不承认。第二个 No 咧就系 No peace， 冇和平。第三个 No 咧就系 No negotiations， 不谈判。冇谈判。 三样嘢都系 negative。 系啦，不承认、不平安、不谈判。而今日呢一个 Three No's 咧，仍然系in effect 嘅。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即当你问哇为什么即以色列这么乱的、或者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 发生、啊、这样即为什么他们不会停仗的，即以色列可不不还击、啊、这样你看到即这班人他出了这个 free notes， no recognition， no peace， no negotiation， 其实那个问题出于哪个那里呢，就其实是很明显的这样。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伊斯兰教的国家呢就是不要以色列存在。就是一字咁简单，我唔要你存在，我要你死啊！ 咁但係即係呢一個對於即係西方國家啊，或者一啲相信和平嘅人，其實呢、這、一個呢樣嘢係好難理解嘅，即係講極佢都唔明白嘅。嚇咩意思啊？點解唔可以並存啊？咁之後佢會話：誒、會唔會你哋多啲錢啊？或者有自由啊，就會啲諗法唔同啊？唔係咁樣啊，直情唔係咁樣。 根深蒂固嘅一個古舊嘅思想啊，咁樣 就好似以色列人咁頑固一樣。當時以色列人即係我哋上次嗰個節目就講過呢樣嘢啦。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俾幾多甜頭佢哋都唔會食噶。即係你唔好以為即係我哋羅馬，哇！睇我哋可以睇我哋啲浴室幾靚，哇！睇我哋可以幫你起個幾靚嘅廟。你只是要拜我們這個聖母的公仔而已，這樣是這麼簡單，他們不制、他們有多漂亮的都不要，他們寧願流浪、 為 什麼、就是因為他們抓住自己的信念抓得很緊、我們在歷史那裡看到以色列人是這樣，即是 很多時候那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看到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還有他們不信、同樣地今天也是一個同樣的情況，即我們以為這些伊斯蘭教徒、他們來到澳洲了英國了，我們給教育他，我們給自由他， 他就會融入我們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澳洲這個自由的國家多好，這樣就可以慢慢感化到他，令到他可以真有這個西方的思維、並不是這樣、所以點解今日仍然係有咁多即係伊斯蘭教徒嘅，甚至係第二代、第三代嚟到澳洲啊、英國，咁跟住之後係會翻去伊拉克嚟到打仗，嚟到做呢個嘅嚟到做呢個恐怖分子咧咁樣。我尋日啱啱睇報紙就睇過咧，佢就話即係喺伊拉克做恐怖分子打仗嗰啲人咧，係有3000個係揸外籍嘅護照嘅。 系啊， 澳洲 亦 都 系 出200个 咁样样啦， 唔系冇1500，200个啫。 啊，200，OK，咁就有200个嘅澳洲公民去咗中东国家，系参加圣战，去参加训练啦。 系啦，所以你唔好以为咧，即系有钱俾佢啊，或者系俾教育佢啊，有好嘅医院啊，系会改变佢个思想。其实我觉得呢个思想咧，先至系最歧视咯。 系， 即系你以为人哋嘅价值观系会因为你自己有钱或者间屋靓或者有教育可以改变人哋个思想啊？人哋揸佢自己嗰個信念揸得好緊，就如猶太人當年唔肯同你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唔肯同你傾偈，佢一定要揸緊佢自己嘅信念，就係咁樣。但好吊鬼喎，以色列人點解喺2000年時常俾人迫害？就係因為佢係揸呢個信念揸得咁緊。但是今日以色列可以复国，亦都是因为他揸呢个信念揸咁紧。在世界上面冇其他人会系咁样嘅，即系你谂下，即系我当啦，有一日共产党将香港人全部踢走嘅，咁跟住佢系流落四方咁样，香港人会唔会即系将佢嘅传统就 keep 得好 strict 啊？会唔会咧？即系会唔会我喺侧边开鸡蛋仔嘅咁样样？鸡蛋仔只可有原味，唔可以有朱古力味同埋士多啤梨味，唔会咁样噶嘛？加加下就士多啤梨咁样，咁变下变 waffle 咁跟住之后咧就上面加嚿雪糕，加嚿雪糕之后上面再加朱古力， 就冇咗鸡蛋仔呢样嘢啦。 咁跟住慢慢就冇咗鸡蛋仔啦嘛。咁或者系打麻雀嘅传统咁样样，咁打下嘅，咁可能之后即系同一班台湾人开始打下嘅，咁跟住加个七对子，加个叻咕叻咕，咁要慢慢和洽。咁咪變咗另一樣嘢咯，咁跟住慢慢香港人呢個身份就不存在。 冇錯， 你過兩三代就係咁樣噶啦。其實你見之前咁多唔同嘅種族啊，尤其是聖經裏面講嘅唔同嘅人種，點解佢哋冚唪唥唔見曬？佢哋唔係冚唪唥死曬，大部分都係因為融入咗去另外一個種族裏邊啊，就係因為咁。咁但係以色列人係唔容許呢啲事情發生，因為佢揸佢嘅信念揸得好緊。你唔會 offer 一啲錢啊，或者一啲靚嘅嘢、閃靈靈嘅嘢俾佢，就令到佢哋覺得開心嘅。同樣。伊斯兰教亦都系，佢哋嘅目标就系要杀死你。呢、个就系佢嘅信念。 咁样添， 系啦，以色列人嘅信念咧就系要翻屋企。伊斯兰教嗰个信念咧 就系 要杀死你。所以你见唔见到其实即系呢个巴勒斯坦，其实唔系巴勒斯坦同埋以色列嘅问题啊，呢个系回教国家同埋以色列嘅问题啊。回教国家即系我唔敢话所有回教人都揸呢个信念揸得咁紧啦，因为其实有好多以色列人都唔揸呢啲信念揸得咁紧嘅。咁佢哋咪融咗入去其他啲地方咯。咁但系而家所存在嘅就系剩翻啲真系热血嘅以色列人，佢哋今日就喺度啦，咁样样，因为亦都系有好多以色列人，佢融咗去第二啲地方啦，佢就唔见咗啦，咁样，咁但系而家仍然系一堆以色列人喺度，就系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嗰个问题嗰个症结咧，就喺呢度啊。 咁頭先咧，我哋就講到呢、這個個三個 no 啦 ，no recognition, no peace, no negotiation，、 嗯、 不承認，不要平安， 嗯、 不要談判。 嗯、 所以咧，隔多幾年啦，去到1973年咧，又係埃及就再打多次，但係今次咧佢就爆音讀，佢咧就喺呢一個其中一個嘅即係以色列人嗰個重要嘅嘅節日咧，就喺呢個贖罪節日裏邊咧，就係、是、打仗嘅。咁喺當日咧，就係、是、大家都冇攞到啲咩地方嚟嘅，即係和嘅係叫做。咁但係去到1978年咧，即係過咗幾年之後咧，埃及咧就唔玩啦。佢玩咗幾多次啊？玩咗四次， 都 死，係啦，都死。咁跟住佢話。俾翻棚牙我啊！即系佢系咁样嘢，咁所以佢就唉啊算啦，即系佢就唔系叫做投降啦。咁即系我唉算啦，以色列我唔同你玩啦，我唔同你玩啦。咁跟住佢就签署咧一个和平协议。咁咧但系佢呢个和平咧就要交换嘅，你俾翻块地我，因为嗰笪地系有好多油嘅。咁所以埃及咧即系佢都睇钱做人啦吓，佢都咁所以佢就攞翻嗰个西奈嗰、那个嗰个埃及嗰笪地，就攞翻啲油田。咁呢笪油田系对埃及几重要咧？就系、是、现今埃及有75%嘅电咧都系来自呢一个油田嘅咁样。咁所以即系以色列人都算慷慨噶啦，我就觉得即系如果喺战争历史。 大塊福地 係啦，我淨係要平安啫，你唔好講咁多嘢，即係用平安嚟到換地咁樣樣。所以你見到咧，以色列人佢最渴求係咩啊？佢就係要個家，佢要翻自己嘅屋企，呢一個就係佢嗰個要求。咁樣樣，我唔理你同唔同人分啊，我可以將呢個屋企分一半俾你，你就算俾一間房仔，你俾個廁所我都可以。分八成两成咁样，我可以攞两成嗰嚿啊。咁但系你俾间屋企我住啊。呢、个就系以色列人嗰个渴求。咁、但系佢侧边嗰啲人就唔系我要杀死你，就系、是、咁样。所以喺1993年咧，当时咧，克林顿咧就一个叫奥斯陆协议 （Oslo Accord） 啊。咁我都希望大家睇翻英文嗰啲 resource 啊。咁所以我俾个。即系点样串咧？就系 Oslo Accord 咁样，咁就系呢个奥斯陆嘅协议啊。咁咧，当时以色列咧就即系应承咧，就系喺呢个 West Bank 同埋 Gaza Strip 嗰度咧，就系、是、就唔好咁多军队就驻守啦，咁样样。咁即系呢个希望系可以。即係 in the long term 可以得到和平啦咁樣，咁但係最後得嚟嘅咧就係更加多襲擊，因為你少咗人住喺嗰度啦嘛，咁我咪襲擊你咯，係咁樣咯。點解啊？因為佢哋嗰個目標係咩啊？ 杀死你咯， 系啦，就系、是、咁样，所以好多人睇呢件事睇唔明啊。咁但系你当你知道嗰件事嗰个症结所在系咩，佢就系想咩啊？佢就系想杀死你。咁你之后啦，喺2000年啦，喺呢个 Camp David 啊，即系呢个大卫营谈判啦，叫做Camp David 吓，大家可以上网查下啦 ，Camp David。咁呢个克林顿咧，佢就即系出咗个recommendation 啦，一个建议啦，就系而家加沙地带同埋呢个巴勒斯坦呢一个范围咧。95%就俾巴勒斯坦嚟到做自己嘅国家，咁呢个以色列亦都肯应承嘅。咁如果你明白呢一个历史，我哋已经可以推演到噶啦。巴勒斯坦人应唔应承啊？ 唔应承。 用脑谂都谂到啦，系咪？梗系唔应承啦。咁样点解啊？因为佢哋嘅目标系 要成个种族都要杀晒。 佢要杀死你，或者唔杀死你都得，你唔好住喺呢度，我唔要见到你，起码咁样。佢个目标系我要杀死你，就系、是、咁样啦。咁去到2005年咧，呢、這个 Ariel Sharon 咧，咁咧佢就喺呢个加沙地带嗰度咧，就俾巴勒斯坦人咧系可以自决嘅，即系可以俾佢投票啦，投自己嘅党啦，有议会啦咁样样。咁所以其实点解而家发生喺以色列嘅大部分嘅事端冚唪都系喺加沙地带发生，就唔系喺 West Bank。其实 West Bank 系几和平下嘅。因为被镇压嘛，咁但系喺加沙咧就最多麻烦，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以色列俾咗和平，唔系系俾咗自由佢，俾咗民主佢咁样样，系啦。咁当时咧，以色列咧仲系要奉令咧，所有住喺嗰度嗰啲以色列人要撤离，即系你可能本身系住喺嗰个地方噶啦，咁但系咧唔得，你要走，你 即系好地地又唔搞事淫性都要赶你走。 系啦，咁所以所有以色列人咧都要离开咁样样。当时咧喺呢个 Gaza Strip 里边咧，就系、是。最出名咧就係出產呢個花嘅，嚇，因為我哋而家喺花圃買好多花咧，其實喺即係好多唔同嘅國家嚟嘅咁樣，咁所以當時嗰個即係賣花嘅呢個呢個 industry 咧，即係都係非常強嘅咁樣樣。咁但係呢班巴勒斯坦人咧，佢攞咗呢個地方或者可以自決嗰陣時候咧，佢第一件事咧就係將呢一啲 greenhouse 咧就冚唪燒曬，即係就將呢一個花嘅industry 咧就全部係 摧毀 嘅咁樣樣。 咁第一件事就做咗样嘢啦。第二件事咧，佢就投票就投咗呢个哈马斯，即系佢喺世界嗰个观点嚟讲咧，就认为佢系一个恐怖组织嚟嘅咁样样。佢哋咧就一个座右铭嘅，个座右铭系咩咧？佢就系 We love death as much as the Jews love life。即系犹太人几爱生命，我哋就几爱佢哋嘅死亡。 嗯， 呢个就系政纲啦。即系有啲人嘅政纲就系话，系啦，就系话即系我要多啲医院啊，或者我要过马路嗰阵时候多十秒啊。佢嘅政纲好简单，我哋嘅政纲就要杀犹太人，就系咁样。咁但系呢班友咧，即系你唔好觉得哇，即系呢个系好极权咁样。其实佢一啲都唔极权，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民主嘅地区嚟。 系，因为你唔会讲你咁谂啊嘛。 就系民众所选呢个哈马斯出嚟嘅咁样样。 系 啦，咁所以即系当以色列系俾。这个自决的时候那个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在2000年至2007年呢是有22000个恐怖袭击的，就是在这个加沙地区。这样样。为什么，因为巴勒斯坦人他的目标就是要杀死你，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即所以当我们是看这整件事的时候呢，是啊，即是有很多的即以色列是有飞弹的。但是个问题就是他想他死嘛。其实个问题一路都是这样。那直至我们可以解决这个最根源的问题呢，这些事情会不停地发生的。那哈马斯因为他是一个恐怖组织，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政府，那所以他杀小朋友是几正常啊。因为他是恐怖分子嘛。是不是啊，那所以我们见到有小朋友死，即是其实这个情况大家都不想见到。咁但係係来自咩嘅呢，就係、是、来自因为呢一个地区係俾恐怖组织所管辖嘛。 係。 就係咁样啦。所以即係我哋喺呢度，即係我讲到口臭，但应该讲得好清楚，就係即係呢一个 two state solution， 即係将以色列分成两个地方呢係冇可能嘅。呢个地方係永远唔会有和平嘅。因为就係巴勒斯坦人和那些阿拉伯国家，他们就不要这个地方和平。几时才有和平呢？话几时才有和平呢？话就是当以色列要全部撤走，以色列人要走，全部走晒，他们才会收手的这样样。但是如果这件事发生，这个巴勒斯坦或者以色列这个地方会变成这个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前几个节目所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打开中东的新聞看看，這些是不是一個和平的地方啊？是不是你想住的地方啊？有沒有女士的權益啊？沒 有咯， 即是女仔即是喐下，即是如果你是即是通奸的，这样照被石头掟死，他是要想这个地方变成这样的。好，那我们讲到这里，那大家可以上网 www.anzcanton.com 留言，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翻返嚟第二节嘅路边社，有世聪同埋 Ivy 嘅。咁我亦都系惊咧，即系因为点解咧？我头先讲嗰啲说话咧，就系比较叫做政治不正确。点解系咁咧？因为其实我哋身为喺西方国家长大嘅人咧，系好难可以明白一个族群嘅。存在的目标或者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杀人的。我们是很难可以理解这件事。所以 你听起刚才我所讲的说话出来，即是我自己听回，我自己想回，我自己听到都硬耳，都是觉得不 comfortable。但是我们不只是讲那个感觉，我们是要讲那个事实。咁樣樣， 同埋其實我相信喺中東國家咧，即係都有好多嘅，即係你話政治動盪啊，或者點樣都好咧，咁其實都係由細到大咧，都係俾人去訓練出嚟嘅咯，即係可能係佢哋學校啊，或者屋企人啊，都係不斷灌輸呢啲思想，咁變咗佢哋咧世世代代咧都係咁樣嘅思想去做人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我都希望大家咧就即係唔好淨係聽我講嚇，就去研究一下其實件事係咪真係咁樣嘅咧咁樣。咁我鼓勵大家就上網睇其中一個嘅 resource 就係咩咧？ 如果你上網上 YouTube 啊，咁跟住打 Hamas 即係哈馬斯，咁跟住 Kids TV 啊咁樣樣咧，就出好多嘢噶啦。其實嗰啲咧就係哈馬斯喺巴勒斯坦地區所播俾小朋友睇嘅電視節目嚟嘅咁樣樣。咁 Ivy 有冇睇過啊？其實你 我有睇過。 咁不如講下睇咗啲咩 啊？咁其實咧， 我哋陳述事實話睇咗啲乜嘢？ 係啦係啦，咁我哋睇到嘅嘢咧就係一個可能四分鐘到嘅一個 video 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嘅嘢咧就係一個。一个儿童节目嚟嘅，咁就系话咧，咁有个大少少嘅女仔咧，就是、一个主持人嚟嘅， 即系六七岁啦， 系啦，冇错，咁啊问一个可能 四 五岁系啦 嘅 系咯，咁啊小朋友就问佢哋如果你哋见到一个犹太人咧，咁要点样做啊？ 唔系，你俾翻个前设先，即系佢问个好正常嘅问题嘅，你大个想做咩啊？ 系啦，咁我大个想做警察， 咁跟住佢话做警察要做警察要做啲咩噶？ 系啦，佢要捉贼，捉啲知识分子，同埋咧要用支枪嚟杀。晒啲犹太人， 系啦，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即系嗰个大啲嗰女仔再 confirm 啦，即系佢话 all of them 系咪全部啊？ 全部啊，跟住啲小朋友话系 yes， 系啦，就系咁样。咁呢个唔系唯一嘅 video 嚟噶，其实系 好 多 噶，好多 好多。咁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睇啊。所以其实呢个唔系我讲嘅，即系即系嗰啲巴勒斯坦人系想以色列人死，唔系我讲嘅，系巴勒斯坦民众自己讲嘅。我系讲翻俾你听，咁但系你可能唔信，而呢一个亦都系西方国家发生嘅一个嘅情况，就 系。 哈馬斯已經係講明俾你聽，我想你死啊！點解你聽唔明噶？佢話俾聯合國聽，我唔想以色列存在，我想佢死啊！哦，你嘅意思你係咪想要多笪地啊？唔係啊，我想佢 死 啊！ 要滅族嘅情況。 咁將笪地分五啱唔啱啊？你聽唔聽明啊？我想佢哋死啊！嗱，不如咁啦，嗱，我哋咧而家將呢個加沙地帶同埋 West Bank 100% 全部俾曬你，有冇興趣？你聽唔聽到啊？我想你死啊！即但是我明白点解，因为西方国家是冇可能可以接受到，咦，原来有啲人系想另一啲人死，或者想一个族群死咁样样。 除咗戏里面之外， 咁所以佢哋系完全唔接受呢样嘢。咁但系我而家好实在咁样话俾你听，就系喺呢巴勒斯坦佢所出嗰啲言论里边咧，佢就系话要杀死犹太人。佢就算喺嗰啲小朋友嘅电视节目，已经系呢啲说话，已经系讲得好清楚，我要杀晒啲犹太人。呢个就 系 由细到大灌输出嚟嘅情况啊嘛。 就算你大个不是想做差人，总之你一大个你一见到你一条街见到犹太人，你都要用石头钉死他。 今日如果你是在一个巴勒斯坦的幼稚园毕业礼，你会见到什么呢？在普通的毕业礼，即是你见到小朋友可能会扮老虎、扮狮子、扮动物、这样。你知不知道小朋友是扮什么？他是扮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我有相的。你可以上 Facebook 睇 ansiccanton.com，OK，、okay? 我 post 上去。 好， 同埋咧，佢啲小朋友咧就系教佢咧就即系犹太人系马骝啊，同埋猪啊。喺呢啲幼稚园嘅毕业礼里边啊，啲小朋友咧即系唔系唱国歌啊，咁样即系喺香港你见到啲幼稚园小朋友唱国歌已经见到唔开心啦。咁但系呢啲人佢唔系唱国歌啊，唔系唱儿歌啊，咁样佢哋系大声呼叫 Death to the Jews，Death to America。咁所以你明唔明点啊？呢班人系会选咗哈马斯嚟到做政府啊？所以其点解我解释呢个一个鸡同埋鸡蛋嘅问题咧？咁样就系因为即系哈马斯就不停灌输呢啲小朋友同埋即系佢嗰啲民众就系要杀死犹太人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咪选翻呢啲人翻嚟咯，咁样吓。因为呢个系民主所选出嚟嘅政府咧，其实系代表咗大部分人嘅。咁同埋我亦都系理解有好多巴勒斯坦人其实唔想咁，佢哋系想有翻入正常生活。我相信亦都系有好多人系咁样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即系如果你系投咗一个温和派上去做巴勒斯坦领袖，你估呢个温和派嘅领袖佢个下场会系点啊？啦？ 就是被恐怖分子杀死 了。他当然会被人杀死了大佬。所以见到这个是鸡和鸡蛋的问题咯。其实就是这样的。但 是我为什么见这件事这么心痛，这件事其实我们是应该关注的。一班小朋友你想想如果是看这些这样的电视节目是多可悲。有时如果我哋系睇即系北韩啲小朋友，即系佢最多系赞金正恩好靓仔，金正恩好靓仔呢个就系靓仔嘅指标，我哋都话，真系 算啦 ，OK 嘅， 唔系咁，但系即系我哋都戥佢哋惨啊。但系你睇下呢班小朋友，佢长大嘅时候，佢哋系睇紧啲咩嘅资讯，同埋佢哋大个变成啲咁嘅人，其实好正常。所以呢件事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可悲。即系我唔系话我系基督徒，所以我撑以色列唔系咁样啊。但系当你系见到喺世界里边系有呢一啲咁嘅情况发生，其实系不公义。我哋首先系要知道有呢啲咁嘅事发生。 咁但係主流媒體個問題就係你係睇唔到呢啲資訊。我再讲一次，就我希望大家可以上网睇下，你上 YouTube 睇 Hamas Kids TV， 哈马斯小朋友嘅电视，你睇下佢哋有啲咩嘅电视节目。我几年前有睇过一个、就是有一只疑似 Mickey Mouse 啊咁样样。咁我只 Mickey Mouse 咧就同个小朋友倾偈啊，咁跟住就话嗰只 Mickey Mouse 咧就系俾以色列人杀嘅，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咁样样。吓，即系啲小朋友嘅 TV show 咧系即系有一个凄惨嘅。Mickey Mouse 死嘅一個嘅嘅一個畫像咯，咁樣樣。 係，我都睇嗰個咧，就係、是、都唔係兒童節目嚟噶啦。咁但係咧就係、是、一個大人嘅主持人啦。咁啊問一個細路仔：咦，你知唔知道你媽媽去咗邊度啊？咁個細路仔咧就答：我媽媽去咗一個 paradise， 即係去咗一個樂園咁樣樣。咁咧個主持人咧就問佢：咦，咁你知唔知道你媽媽做過啲乜嘢嘢啊？做咗啲乜嘢嘢？跟住個細路仔：我知道啊，媽媽好叻啊，因為咧佢帶住啲炸彈咧綁曬喺個身度咧，跟住殺曬所有嘅猶太人啊，咁樣樣咯。咁樣做。主持人就问他，你长大了之后你会不会想好像你妈妈这样？他说我想啊，我一定会啊，这样咯。 嗯嗯 嗯，听到真的看完之后都没话讲啦。 我是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讲。 是啊，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讲。咁所以即不是只是香港人的，即是我是真的劝奉多啲人啦，要知道呢一件事系到底知道发生啲咩事咯。尤其系基督徒，如果你系撑以色列嘅，唔该你认识下呢个历史。如果你系觉得巴勒斯坦嗰啲小朋友惨嘅 ，good，I'm on the same boat， 我都觉得佢哋好惨啊， 都有同情。 我都觉得佢系好惨啊，同埋啦，即系头先即系喺之前个节目阿爆石就问过啦，佢就啊点解有咁多人系会肯做呢个挡箭牌嘅咧？咁样样即系喺之前个节目就讲过啊嘛，就话即系以色列佢每次射呢、這个飞弹嗰时候咧，都飞得非常之有责任感嘅，佢哋系会即系派传单啦，会打电话啦 ，send SMS 啦，咁跟住话即系话俾你听咧，我要炸呢度，你快啲走，系啦，事先通知。咁但系哈马斯佢系会叫啲人翻屋企咁样样， 明白？ 系咪好清楚知道点解啲巴勒斯坦人真系俾呢个哈马斯叫翻屋企，知道要炸死都留低？因为佢系由细到大嗰个梦想就系咩啊？ 杀死以色列人 就是要这样圣战，就是做 suicide bomber， 就是要这样。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之可悲。还有另一点我是很想提的，就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巴勒斯坦是弱者来的。这样他是不是弱者呢？这一个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啦，这样。因为刚才我解释过了，就是因为他四周边是有这么多支持他的阿拉伯国家，是不是？那哪个是弹，哪个是高墙呢？那其实你可能觉得他都是弹来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 clear cut， 这么简单呢？这样。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弹呢？原因呢就是透过一个死亡人数的。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他们就会说我当以色列是啱了，即是我当是巴勒斯坦先聊者战了、但是你有没有理由用一个核武器来杀一只乌蝇先、即是人家他发射十个火箭埋来，那跟着你又 block 晒得死了十零个、那跟着另外一方面呢，你射一个飞弹过去呢就死百几人、你怎么解释先、那有很多人呢就有这个这样的想法的。那我想呢即係要 address 下呢一個嘅講法嘅咁樣。咁首先最緊要咧就係、即係誰是誰非，或者係啱定係錯，就唔應該睇死亡人數嘅咁樣。即係例如啦，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嗰度，美國人係死好少嘅咋，但係德國人死好多喎。咁你可唔可以從此而即係我唔係話軍人，我講平民啊。咁你可唔可以從此就話哇咁樣啊？美國人死咁少，咁佢一定係錯啦、德國人死咁多，咁佢一定係啱啦。咁啊講唔通噶嘛，係咪嚇？咁同埋另外咧，我哋唔應該因為以色列死得人少咧，就覺得佢哋係错嘅。咁点解咧？因为以色列佢系做好多嘢嚟到保护自己嘅平民嘅，咁样样，即系佢哋咧，即系有嗰、那个保护呢一个以色列嘅一个 dome 啊。咁呢一个 dome 就系咩咧？保护罩就系、是、每一次有火箭飞过嚟，佢就有另外一啲反火箭咧，就系、是、即系 射 爆 射落嗰啲对方嘅飞弹， 系啦，射落对方嘅飞弹咁样嘅。咁同埋另外咧，当有危险嗰阵时候咧，就会叫啲人民疏散啦。佢哋都系有一啲警报系统啊，各样咁样。佢哋嗰啲建筑物啊，亦都系即係建立得好穩陣嘅，咁樣就係希望咧，即係就算有飛彈打到咧，即係都即係都會減少死傷嘅。 都會 係 保護自己。 冇錯啦，嗱我咁樣問你啦，以色列咁樣做保護自己平民有冇錯？ 冇啊。 好正常啊， 系咪 应该 咁 样 做啊？ 吓， 咁所以即系当以色列 嘅 平民系死得少嘅呢一个，系咪其实应该系表扬以色列系保护自己嘅平民，保护得好啊？ 系啊， 系啦，好啦，我咁呢个将佢摆埋一边先啦。咁相反地啦，我哋睇下哈馬斯做咩？其實頭先Ivy 你已經講咗啦，咁樣就係咧，佢係會將啲小朋友擺喺啲救傷車嗰度，用救傷車送軍火。佢會將啲軍火咧就擺啲學校裏邊，包括有啲係收埋喺聯合國嘅學校裏邊嘅。當以色列係用好多唔同嘅方法係警告。啲巴勒斯坦人要离开，因为就嚟袭击啦。巴勒斯坦人就上 Facebook 叫佢有啲民众翻屋企。你觉得做政府嚟讲边个好啲啊？ 咁当然唔系巴勒斯坦啦， 当然系以色列啦。既然系咁，巴勒斯坦人死得多嘅。是不是无可厚非啊？是不是很正常啊？即是以色列人他不是说哎看看哪里最多人先啊，这里有一个市场、啊、哎呀这里有一间学校、啊、我就炸了他。其实不是这样、啊、因为他们每一次做一些这样的事一定是会即是被旁边那些人指指点点、啊、一定是会被旁边那些人闹的，最不想这样做。当有小朋友死的时候只是得一个受益者。这个受益者就是哈马斯。好簡單啫嘛，一有小朋友死，咁於成個世界嘅左翼媒體咧都會支持佢哋，佢會支持佢哋反以色列，啊又可能會俾錢佢嚟到支持佢哋嗰啲工作，支持佢哋買軍火。所以當有小朋友死嗰陣時候，邊方面係著數啲啊，或者邊方面係可以得到好處啊，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奈何咧，佢係嗰啲重要嘅軍事嘅目標，即係例如佢喺邊度收埋啲軍火嘅，係咪要炸佢啲地方？但係佢就擺啲學校嗰度啊嘛。咁係咪應該炸佢啲地方啊？但係佢都唔敢炸學校，佢都唔敢炸嗰啲救傷車啊咁樣。當你係咁樣做嗰陣時候。是一定会死人死得多咯， 是、 啊、所以你见到巴勒斯坦是死人死得咁多嘅，你赖嘅唔系赖以色列啊，虽然佢哋系射嗰个飞弹啊，因为佢哋已经系有多层嘅警告嘅系统啊，你赖嘅系要赖哈马斯，因为哈马斯系特登将佢一啲民众，包括小朋友同埋女人，系摆喺一啲危险嘅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呢一个一定要搞清，你唔好话，诶、哎、有冇搞错啊？以色列你飞个飞弹就杀百几人，人哋飞几百个飞弹，十几人。你应该透过呢样嘢赞以色列保护自己嘅民众，保护得好啊！吓咁，同埋真系好多时候你会就咁睇呢一个 statistic 啦，就话有冇搞错啊？你又死十几人，人哋死几百人。你谂下，如果我哋喺澳洲啊，或者系甚至系香港啊咁样，如果有任何地方系即系无时无刻会飞啲飞弹嚟嘅，无端端咧就会死十几个啦咁样，可唔可以接受啊？ 唔得咯。 你死一個都唔得啦，係咪啊？當年喺菲律賓嗰陣時候人質事件嗰陣時候，咪死十幾個咯，係咪啊？咁香港係咪好嬲啊？係 啊！ 同埋另外係咩咧？即係以色列佢而家呢一個局勢，其實佢哋係打緊仗啊。咁有平民死亡係正常，咁但係點解死亡嘅人數係多過佢應該嘅咧？就係、是、哈馬斯特登要多啲人死，因為當越多人死嗰陣時候，你哋西方國家啲左膠咧，包括香港嗰啲左膠咧，就同情，同情咧就會俾錢。 受害者， 我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话，如果你上 Facebook 啊，跟住你 post 啲相咧，你系会导致更加多人死。点解我咁样讲咧？就系、是、因为你上 Facebook 话俾人听呢一啲事情嗰阵时候，呢啲就系哈马斯想嚟 post 嘅嘢。即系我唔系话小朋友死，我哋 要拍晒手掌，要好开心。 亦系啦，一定唔系咁，亦都唔系话，哎呀，有呢件事我要收埋佢啊，咁样样，唔系咁样。但系我只不过系话，当有小朋友死嗰阵时候，你除咗赖以色列嗰阵时候咧，你亦都要系赖翻哈马斯，因为小朋友死基本上是直接因为哈马斯而导致的，就是这样了。我们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所以呢真做一个总结先。今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的节目讲了些什么呢？样样首先呢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觉得这个地方是属于他的。样样当我们是看回圣经的预言的时候，这个绝对不是马后炮。以色列是等了很久是可以回到家的。而以色列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民族是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遭遇。二千年没了自己的国家是可以复国的。而且这个也是之前有先知预言过话给他们听是会这样的。你自己看看中国人啦，就是喂，大佬，我哋而家嗰啲第二、第三代啊，中文都已经唔识讲啦，系咪啊？哇，二千年几多代啊？ 识听已经好好。 二千年有几多代啊？系咪啊？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对以色列嚟讲，或者即系就算对好多基督徒啊，或者睇呢一件事嚟讲咧，系一个即系好奇妙嘅事情嚟嘅。咁就唔系话要你信，就唔系话要你信， 都系要澄清翻。 系啦，咁但系只不过咧，就系话。 有人信是不出奇，同埋信呢亦都是合理。咁樣樣，咁現今咧，以色列咧，亦都的而且確咧係立咗國嘅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即係同我哋嘅即係僑胞好唔相似係咩咧？咁樣樣就係、是、咧，以色列係有排隊嘅咁樣樣。嗱，羅馬帝國沒落咗啦，土耳其帝國又過咗啦，咁樣。咁跟住有一日咧，即係到英國佬咧係攞咗呢笪地，佢哋應承俾以色列人咧、嗯，以色列人先至係攞呢一笪地嘅啫、嗯。而以色列而家所擁有嗰笪地咧，係雖然聯合國咧。唔係劃咗呢一笪地俾佢嘅，本身咧係劃咗大概一半嘅啫，咁樣。咁但係咧喺1948年，當以色列係立國嗰陣時候咧，巴勒斯坦嗰陣時候都係有機會同以色列一齊立國，佢哋唔肯。咁 instead 咧，佢哋就揾埃及啊、敍利亞、利比亞、約旦啊，成班咧就一齊攻打以色列。咁、跟住咧，以色列咧佢就佢係被襲擊，咁跟住之後佢就攞咗。其他國家的地，同埋包括本身係撥俾巴勒斯坦嗰啲地嘅，咁但係有一點係非常之重要，就係咩咧？就係、是、巴勒斯坦從來未立過國，咁同埋佢哋咧，亦都係唔想要嗰笪地嘅，因為 until 佢哋係得到嗰成笪地，佢哋係唔會接受嘅，咁所以點解當時巴勒斯坦佢哋有機會攞 50-50 嗰陣時候，佢哋唔制啊？因為佢哋搏一鋪，諗住埃及啊、利比亞、敍利亞嗰堆就真係可以。將以色列就推落海，推咗落海之後咧，就令到呢個以色列嘅國家咧就再不存在，佢哋就可以咧成嚿就吞曬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哋細估唔到嚇個軍隊咁大，100-1，佢哋都打唔贏以色列，呢、這個係佢哋估唔到嘅。咁、但係就算係之後咧，佢哋都冇話要攞翻個笪地，因為佢哋打算係有第二、第三、第四次嘅戰爭咧，總有一日係可以打翻以色列翻嚟。咁、直至佢哋有一日打翻以色列翻嚟。不是一部分啊，是全部啊，他们是不会容许有和平。所以当我们今天是见到人说即是这个 two state solution 啊，怎样将以色列现在现有的地方分成一半啊，这个呢是如果你有研究这个历史的呢，你就会绝对知道这个 idea 是完全戆居的。因为巴勒斯坦他们是没有可能可以接受一个这样的 arrangement 的。还有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即是这些巴勒斯坦人呢，即係我唔係話啲民眾啊，我講緊呢個國家同埋呢一個政權啊，嚇，佢哋唔係好人嚟嘅嚇，佢哋係恐怖分子嚟嘅嚇，佢哋係將啲小朋友擺喺啲危險地方，將啲火箭擺喺啲學校嗰度，佢係用救傷車嚟到運軍火，呢一啲非君子行為，呢一啲係壞人嚟嘅，呢一啲係殺人嘅人嚟嘅，佢哋就係想小朋友死，係咪啊？ 係啊，攞小朋友做擋箭牌嘛。 如果你不想小朋友死，你为什么要将军火放在学校那里，或者将他放在危险的地方、Ivy， 如果你是一个阿妈，你是一个小朋友、跟住有些恐怖分子来说、我想在你家里 来收买一些炸弹、你给不给他入来、你当然不给，因为你想保护你自己小朋友嘛、你想保护你的小朋友，你就要他离远这些这么危险的东西嘛、但是现在巴勒斯坦他就是越有危险的就放小孩在这里、如果他们不想小朋友死，他就不会将呢一啲危险嘅摆喺小朋友侧边，咁点解佢系想小朋友死呢？就系、是、想你呢西方嘅左教、post 呢啲相上网，等、人哋可怜佢哋，等佢哋可以即系问你攞钱啊，或者得到同情啊，或者制造一啲反犹太嘅情绪啊，乜都好咁样样。咁之后咧，阿拉法啊，咁样亦都系因此咧而得到好多钱，佢自己咧就有一啲嘅即系肯定系贪翻嚟嘅钱啊，就贪咗10亿咁样样。呢、這个欧盟啊，呢欧盟最左噶啦，咁跟住之后佢又俾钱呢一个巴勒斯坦。咁跟住去到先，之后问佢：咦，喂，你间医院去咗边啊？诶，点解你啲水喉漏水噶？吓、咁样样，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将啲钱度买晒啲军火咯。吓、咁所以咧，你捐钱俾佢咧，佢哋就用嚟买军火。啲、军火咧就系摆喺一啲联合国。所開的學校下面，當以色列炸他的時候，因為你有軍火一定要炸的、當以色列炸那些軍火的時候，就一定會有平民和小朋友死、還有在巴勒斯坦死多少人呢，其實這個數目全部都是自己哈馬斯說的、哈馬斯他也有個政策，就是說無論這個人是不是軍人都好、怎樣都要叫他做平民， 甚至是叫做无辜的平民添。咁所以你成日揸住呢一啲数话，诶、即系人哋死咁多人，其实好多时候嗰啲系 包含咗其他人嘅军人、啊、 军人嘅啫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我劝奉大家咧，即系唔该你睇呢一个嘅历史嗰阵时候咧，就真系要睇两边。嗱，我今日咧，即系我都承认咧，即系到某程度上系从一个即系撑以色列嗰、那个那个方面咧嚟到睇嘅咁样样。即系我都好诚实嚟到承认呢样嘢咁样。咁、但系点解我咁样咧？因为家阵嘅情况就系缺乏钟摆啊，吓、你哋而家上网啊、睇报纸啊嗰啲嘅资讯咧，全部都系反以色列嘅、即系除咗啲基督教新闻之外，你揾到赞以色列嘅新闻咧，因为我就财疏薄浅啦，咁样样吓。财疏学浅啊， 学浅 系啦，你睇下几薄咧？呢句词都唔识。我话财疏学浅啦吓，我咧就睇咁多香港嘅网上新闻，甚至系西方嘅网上新闻咧，系极少揾到我头先同大家分享嘅资料嘅。咁、所以嗰啲唔需要讲啦。如果你系要嗰啲资料咧，就好容易揾到。但系我今日同你分享嗰啲咧，就未必咁容易揾到嘅咁样样。有一方面是很重要就是什么呢、都是讲回那些巴勒斯坦的领袖、和恐怖分子，他们不是好人来的。你今天看看伊拉克发生什么事，你看他们怎样逼迫基督徒，你看到新闻是怎样的。以色列它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当巴勒斯坦人是可以去到、以色列做公民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待遇是跟以色列人一样，有人做法官，有人做议员，有人做政客，他是可以读书。另一方面，你看看如果你是犹太人或者基督教徒，你在这些的伊斯兰国家，你看看你的待遇是怎样。现在是伊拉克啊，和很多中东国家就有那些、反基督教的回教分子，他们会在那些基督徒门口呢就是写个 N 字的，但他是写阿拉伯文的 N 字，是就是他在一个 U 字上面有一点的这样、他写这个 N 字就是代表因为 家人是基督徒， 系基督徒咧。因为点解 N 字咧？因为耶稣是 Jesus of Nazareth 啊，吓，即系拿撒勒。 拿撒勒 吓，就系话耶稣是拿撒勒人吓，咁样所以即系基督徒啊写呢一个嘅标志啊，咁样。咁跟住咧，见到呢一个标志嗰啲人咧，就走去杀佢啊，定系打佢啊，定系咩啊，咁样。所以即喂 ，by the way， 呢一啲咪系纳粹德国做嘅嘢咯。是不是、是不是有犹太的铺头的点，他不是画粒星咯？呢班人咪就系做紧啲咁嘅嘢咯？我哋现今嘅世界就系见到有2014年版的纳粹党、当年是真的有纳粹党杀犹太人的时候，整个世界不理，同埋亦都系唔信有啲咁嘅情况、我哋认为我哋喺历史嗰度系可以学翻，即系知道啦，即系以后有啲咁样嘅情况咧，就可以做一个警报啦。咁、但系反而咧，我哋系完全唔知道嘅。即系喺历史里边，我哋完全冇学过任何嘢咯。咁、但系呢个无可厚非嘅，因为即系尤其是香港人啦，哎呀，梗系读商科啦，梗系读 account 啦，梗系读数啦，读理科啦，系咪先？你读历史有啲咩用啫？哇，咁其实咁 去博物馆做下啲 文员啊，咁样样吓。咁但系咁讲系冇错嘅。嗱，我读咁多历史，我又读法律咁样样，我又唔系律师啦，咁样样，即系我唔想做啫，咁样。咁但系呢个另外一个话题啦。咁但系我系读文科嘅，咁啊的而且确，我从来冇因为我读文科而赚过钱。系啦。咁但系只不过咧，我今日系知道，即系呢一个杀犹太人啊，或者杀基督徒，即系大屠杀嘅开始咧，已经系前现喺我哋嘅眼前。点解啊？因为喺30年代嗰阵时候又系咁样咯。我今日系睇翻完全一样嘅嘢咯。吓，你唔读历史，你梗系唔知啦。吓，咁但系我知，咁但系我知又点啫？又赚唔到钱嘅，系咪？咁所以如果要喺香港，即系要成功啊，咁样样，咁啊识我呢啲嘢都冇用噶啦，咁样样。咁我即系最多喺度开下咪发下疯咁样。当 我自己兴趣就算啦。 系啦，咁跟住唔紧要噶，香港人咪继续即系喺 IFC 翻工咯。又或者是真赚600蚊住劏房，即是6000蚊住劏房的，可以这样的。咁跟住得闲打开报纸睇下，咁哇以色列咁衰嘅，咁之后就上 Facebook post 下咯，咁样。因为其实始终呢啲嘢都暂时未烧到埋身嘅，系咪？即系佢哋 好遥远下 嘅。系啊，仲系好遥远下，即系首先咧就先杀犹太人先，咁如果系杀晒犹太人嘅之后再打西方国家，未有耐都未影响香港吓，咁样。咁所以香港人照计唔使理噶吓，你2047年之后发生啲咩事都唔理啦，系咪？基本法玩完嘅都冇人理啦，系咪？ 冇所谓啦，到时就算啦。 系啊，97年你都系到90年代先至恍而大悟，知道哎呀就系九七啦吓咁样样。系啊，你到2047都系咁啦。你到2040年嗰阵时候，啲人先知道要回归翻俾大陆啦咁样。哎呀，点解我哋当年唔反呢个基本法噶咁样样？点解啊？就 系 咁。 就点解啊？就多个点解出咗嚟咯。 因为唔识历史咯，就系咁啦。好，我哋今晚节目去到呢一度，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